好像真的是在上健身操课的时候才会有的。但是不能否认，20年前的时候，1998年那个时候 ，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横空出世》，这些充满能量的欢脱跳跃的歌曲，是多么的青春活力，就是年轻人活力满满的样子。而且呢，很可能在刚才的时候听歌的过程当中，你完全就是在没有太多刻意跟随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就跟着这首歌，跟着 Yuki 徐怀钰，Yuki 徐怀钰从头跟唱跟到了尾，然后你就突然间发现说，其实自己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么差劲了哈。妙妙妙，来自于 Yuki 徐怀钰，虽然不是那首喵喵喵喵喵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觉得下午的精气神都回来了。3:05，听到声音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下午中，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。你好，我是戴一，周二下午好。时刻充满活力的乐团，充满活力的乐队 Gala Young for You， 这首歌很适合在周二的下午带给那些可能觉得说今天天气一般，工作状态心情也很一般，找不到精气神的朋友。你该在这首歌里面来醒醒神了哈！有了 Gala 很随性恣意的演唱，我估计很多人也很想在下午这个时间一展歌喉，练练嗓。记得在工作日下午这个时间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我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唱。 寒夜里寒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 是不觉已变淡，心里爱。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。 现场感不会说刻意的去回避掉那些小小的瑕疵，哪怕有一些气息不够足，有一些颤音都没关系啊，就好像这首歌 Sandy 林忆莲是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耳边领着大家完成了这首海阔天空。即便是你觉得不够自信可以唱好这首经典的不能够再经典的歌，我相信在他的领唱的过程当中也是给了你很大的勇气和一种信心的。而且有了他的这个版本之后呢，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女生喜欢听喜欢唱这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。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，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。 我在这岸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。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还有一首歌，你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来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

为了拒之受伤的丹顶鹤，滑进了沼泽地，就再也没有上来。 走过那条小河，你可曾听说，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走过这片芦苇坡，你可曾听说，有一位女孩，她留下一首歌。 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，为何阵阵风儿轻声诉说，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。小的时候我们管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丹顶鹤的故事》，其实原本它的歌名叫做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。陈雷、陈哲作词，谢成强作曲，朱哲琴演唱。这首歌讲述的是在齐齐哈尔鹤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，有一位因为保护丹顶鹤而牺牲的女孩徐秀娟的故事。歌曲整个旋律也非常打动人。这首歌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其实也在提醒人们要爱护在这颗星球上生存生活着的动物，他们跟我们一样共同拥有同一个地球。1990年在第4届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，朱哲琴凭借这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的二等奖。然后这首歌呢，也从初赛的时候从地方电视台播出之后就开始广为的流传。到后来呢，航天琪、甘平等歌手也曾经翻唱过这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不管你是把它叫做丹顶鹤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它在我们心中拥有一个位置。下午好，3:39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就在 FM974。 布满青草，给我飞奔。 日光中的亲吻，画像明碧海，从头身洗入心。是过去别人给我这串福音，去种下可能，让你我亦能穿心。力全金下一生，不要问，不要问，离开取走半分，只要问，能否交出最好给众生。由生可支配命与运，定要永远破向光辉，驱去黑暗，尽力量用理智作牵引，就算极伤感不会改，心内真。是过去别人给我这串福音，去种下可能，让你我亦能穿心，竭力穿金下一生。不要问，不要问，离开取走过去别人给我这串福音，去种下可能，让你我亦能穿心，接力穿家下一生。众生 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